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六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聊一聊在训练当中我们需要遵循哪些原则。来到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健身教练导师常红佳，常教练。还是首先有请常教练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常红佳，健身教练的老师。 嗯，欢迎常教练啊。刚才我们说到了今天要分享这个在训练当中需要遵循的原则。 嗯，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们时时刻刻都需要提醒大家去关注的一个点。 对，因为挺多一些朋友啊，就在平常锻炼的时候，可能首先最容易出现的就满腔热血去练某一个动作、啊、 对， 或者是啊最近又流行什么什么样的一些这个 锻炼的方式， 对，方式了等等这些， 然后就想自己去尝试一下。 对对对， 可能因为我们的暴饮暴食，或者说一些 要还债、 对，然后大家就觉得说不行，我最近可能给自己身体囤积的这个 热量 太多了， 对， 我得赶紧通过一些什么样的方式去给它消耗出去。 嗯， 那就有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一些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这些运动的 原则 没有 遵循。 对 对，其实这些原则啊，就是我们在训练当中啊，你会看到啊，最简单来讲，比如说我减肥也好啊，我去这个练身材也好，我去增肌也好，就你会看到大部分人就每天要做不同的训练动作啊等等那些。而且可能比如说你聘请了一位私教，然后他在这个带你的途中啊，比如我想减肥啊，你也想减肥，两个人啊，结果呢可能不同的教练用的方式不一样。 哎，对对 对， 对 吧，用的方可能这个人啊就让你用跑步机啊，或者配合一些抗阻力训练。 对， 或者呢另外一个教练就是我就单纯的用一些器材或者工具，然后呢通过这些器材和工具的训练方式的调整，让你的心率达到一定的水平都可以。或者是单独呢，就现在也有一些私教，可能是自由私教，可能我带你在公园啊，或者是在商务区做训练，可能我没有那么多器材，对吧，我有徒手的或者一些弹力带，就很轻便的一些训练工具。哎，通过一段训练之后，你会发现你的身材啊都会改变，而且达到目标。那有些朋友就会迷惑哈、就是想，哎，你看他用这个方法也减下去了，用那个方法也减下去了，那这背后有没有一些规律可循呢？其实这些规律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原则，就是说如果你在这里面，你首先要遵循这些原则。为什么呢？因为遵循这些原则，我们先不说它效果怎么样，首先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你受伤的概率， 保证你始终是安全的。 对，而且呢在这个里面是向健康的方向发展，就科学的这个健康的健身的方向去发展，而不是比如说我一味的去减肥吧，我就可能平常大家想的最多的就我跑步吧，对吧，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个。 对 跑步。但你会发现很多人跑步一段时间之后，哎呀，不是腰又痛了，要么脚踝又酸了， 膝盖有问题 啊，膝关节有问题了，就为什么，你看人家运动员天天跑，运动量也挺大的，对吧，可能我的运动量是远远低于他多少倍。 对， 但是人家也可能在初期当中啊，如果这个没有经过很长很长时间，人家没有一些训练的问题啊， 原因就是在这里面呢，他们的训练是非常非常科学的，而且用了不同方法。比如说最简单，你一个跑步的运动员，你能说他不做力量训练吗？他肯定要做力量训练。那反观我们普通人在训练的时候，那我想减肥，那我就只做有氧吗？我只去跑步吗？对吧？然后我要不要做一些力量训练呢？ 对， 那这些力量训练我应该 怎 么去做呢？ 对 吧？力量训练里面也会牵扯到，比如说我是肌力的，还是肌肉肥大的，还是肌耐力的，还是爆发力的，还是稳定性的，等等等等这一些。那其实在这里面呢，我们都是要适当的去使用的，这样对于第一个提高你的跑步的强度、跑步的成绩，还有对于减肥的效果都是有帮助的。所以这也是由它而引申出我们背后很多一些训练，比如说我去练体能， 嗯， 啊，我去增肌等等这些，它背后都是有大的训练原则在后面的。 嗯，对，一个根本的前提保障嘛。 对对对对，你首先比如说像我们健身教练吧，在做一个训练计划的时候，啊，他可能第一节课他要做什么什么动作，第二节课要做什么什么动作， 就是这些动作给你的设计也都是遵循这个原则来的。 前提条件下是在这原则的框架内进行执行的，我不可能说这是一个初学者啊来了从来没做运动啊。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我们还会听到，就是老百姓常说你在训练当中要循序渐进啊， 嗯， 对不 对 啊？ 对， 那这个度是多少？ 嗯， 对吧？那么在健身教练在给你指导的时候呢，其实在这里面他们做计划的时候啊，都会要遵循这个原则。比如说这个人是个初学者啊，通过一些询问，通过一些检测，发现他可能从来没有做过运动， 嗯， 对吧？你刚开始比如说他特别胖，然后让他跑步等等这些，你说刚开始我们用1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12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去跑吧，然后怎么怎么样，就你发现第一个他坚持不了， 对 吧？ 不现实嘛。 对，好了，就算他坚持了了，最后他可能后面你会发现几天不见人了。 对 啊，不是这里疼就是那里酸，然后觉得教练这个训练太痛苦了， 产生了很大的心理压力。 对，然后后面算了还是放弃吧， 嗯 啊，结果又没有办法坚持。所以在这里面就违背了一个原则，就我们所说的这个渐进性原则，在我们这个框架里面有个原则叫渐进性原则，就违反了。你违反了这个原则之后，就会导致这个人首先自信心会下降， 嗯， 对吧？然后他觉得运动特别困难，这首先心理上的问题， 就他对运动已经产生抵触了嘛。 对，就害怕一提运动，哎呦，就是我们也经常听到有些会员就说会问教练哈，教练今天练完这些，明天身上会不会疼啊？ 嗯， 你看他的心理状态啊，就是他会就有阴影， 其实是挺抵触的。 对，因为确实你这身上特别酸痛之后，我就是你连最基本的一些日常生活的一些动作，可能你做起来都会比较困难， 对 对吧？ 起个床， 对，起个床， 笑一下， 对，笑一下，哎呦，肚子别逗我笑，我肚子特别痛， 对 对，他就会觉得哎这个，然后一再想到哎下午还有训练，他就开始有点不想去。 对， 哎， 对， 包括我们自己也一样啊， 嗯， 你可能啊心血来潮，然后我突然去怎么练，练完之后第二天，哎呦，身上疼的不行了， 嗯， 哎呦，今天下午还有，原来的计划是今天练完，明天还要再练，结果到下午那个时间点的时候，先，哎，算了， 总想给自己找点理由，找点借口， 对，过几天再来吧， 对 啊，这个就反而会影响到我们的进度和效果， 对 啊，这个就是这些原则就违背了， 嗯 啊，违背了之后呢，这是。你在训练当中还有就是有些原则可能违背之后呢，还有可能会导致你严重受伤， 嗯 啊，这也是有可能的， 对 对吧？所以我们接下来今天呢就是一点点点点点去讲啊，我们在你自己做训练也好啊，哪怕是教练给你做训练也好，或者是你带别人做训练也好，你一定是要在这几个原则的框架内所进行， 嗯，对 啊，不然的话呢就可能造成一些 刚才我们提到的 种种现象哈， 对， 种种现象。那首先其实第一个原则也是我在跟平常讲课当中哈，我跟所有的我的学生去讲啊，包括现在告知各位听众朋友们，就是首先要遵循的就一定要全面原则。 嗯， 什么叫全面原则？就是你不要认为减肥就一定是做有氧， 嗯， 哎，你就算是做有氧，你一定要配合力量训练 啊，这个的全面。 对， 就是，有氧加力量， 对， 这是二者全面的。 对，而且呢就是你不要想着，还有就是比如说增肌的朋友啊，我想增肌，那我就不做有氧吗？你也是要做有氧，只是在量上可以减少。 对 对，比如我调整，比如跟今天我去练的特别狠，或者这一周我练的特别狠，结果在调整休息的时候呢，我可以去做有氧运动来缓解。因为有氧运动它除了可以减脂啊，减少你体脂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它可以减压，还有一个呢，就是可以 帮助恢复的，就低强度的有氧运动啊，是可以帮助你恢复的， 对， 就有这种状态的啊。所以有时候你比如说这个人觉得挺疲劳的哈，你去做那些快走啊，啊，或者是低强度的慢跑啊， 嗯、 你跑个20分钟、30分钟，然后拉伸一下，你的状态反而比在那个地方躺着睡 一 天， 对对， 那个状态要好很多。 这就是我们说的那种积极性的休息嘛。 对对对对，这种是比较好。当然，你做高强度的这个是有备的，这是不太推荐的 对对 啊。还有就是在训练的时候呢，也是最常见的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有些人可能喜欢，特别男生。啊，就啊，我特别喜欢练某几块肌肉， 对， 就今天练了，明天练，明天练了，后天练，就这种的，其实我告诉你，你对肌肉的发展反而是很不好的。 嗯， 哦，原来的时候很早之前啊，我带过一位会员，那个会员就特别喜欢胸大肌，然后呢，他在这个练的时候就经常，你今天练什么？练胸吧。你如果问他，他就啊练胸吧， 永远都在练胸。 对、 啊， 或者比如说啊，过几天没有带他上课啊，或者是我休息了哈。你只要在健身房看着他，他绝对是在卧推架那边，就他就特喜欢。后来呢，就反而呢，他自己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练半天嘛，当时特别有感觉，后来发现那个胸啊，这个发展好像不是像理想的那么好， 没有和他的训练达到一个正比的效果。 对，所以呢，后来就跟我在那探讨，就说为什么天天练这个？ 对呀、 啊，这个、怎么 按理说一分付出一分收获，我都付出这么多了，怎么没见收获？ 关键是你要记得你现在要做的增肌，对不对啊？那肌肉现在我通过一些训练的强度、训练的方式和方法，让里面的肌肉纤维撕裂了，对吧？它得修复。 嗯， 那它在修复的时候，它不是瞬间修复的，它是需要时间，和需要调整的， 嗯、 对吧？那你有没有给他留够这个充足的时间呢？你是没有的。我们可以这么想，你今天做完之后，很有可能24小时之后紧接着就要做。那一般来讲，这个肌肉恢复要需要48个小时的 啊， 对吧？48个小时左右啊，才能恢复的很完全，甚至达到72小时。那你没有给他这个时间去修复，他还没好。你又让他又练然后又撕裂，没好又撕裂，又没好又撕裂，你觉得这个肌肉会长吗？它不可能会长。 嗯， 所以你怎么样呢？你哪怕是今天练了之后你隔2天再练， 对对， 哎，就是我的频率上可以，比如说对这个肌肉可以一周达到3次的这个训练频度、 嗯、 我都觉得 OK 的。 嗯， 但你几乎是一周能练5次，5次都要练胸的话，那你的胸大肌你吃不消的。 对， 我换成一个普通人，就是你每天都高强度训练，高强度训练，这个人进入疲劳期之后，这个人的状态反而是下降，他不会增加的。 嗯， 啊，就适得其反。 对 啊，而且还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如果你练的频率太高，那位朋友还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他特别不喜欢做拉伸， 啊， 特别不喜欢做拉伸，就练完之后啊，他就喜欢那种肌肉的紧张感， 胀胀的那种感觉， 就觉得拉伸完了之后呢，就觉得哎呀，好不容易练的那种感觉之后， 那种鼓胀感没了吗？ 对。好了，那这个什么问题呢？你练了一段时间之后，你的体型会变，你的体态会变、 嗯、 对吧？而且也是没有有助于这个肌肉发展。 肌肉，对。 为什么呢？因为拉伸的时候，我们普通朋友可以试一下啊，或者以后你在拉伸的时候感受一下。我们在拉伸某一块肌肉的时候，那一块肌肉拉伸完哈、 嗯、 我们都会觉得那个肌肉有点热热的感觉、 嗯、 暖暖的感觉。 对。 为什么呢？因为在拉伸的时候，肌肉纤维啊全部都拉长那个里面的通道全部打开，这个时候局部的血液循环会 加快啊。 对，那血液循环加快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首先简单理解就是我里面一些用掉的一些血液就可以迅速流走，对吧？ 嗯， 新鲜的血就可以进来。那我们都知道新鲜的血液里面我们人体的这种营养物质是很多时候是可以通过血液去进行传导的。 嗯， 那里面有各种的营养物质，有这些维生素啊、微量元素啊等等这些。好了，它可以迅速的进入到你的，还有这个包括血糖进入到你的这个周围的肌肉当中。 嗯， 那你想想，那我是不是就会有很充分的营养去补给到这些肌肉纤维？那这肌肉纤维的恢复效果是不是就会更好啊？ 嗯， 对吧？所以呢，我们也是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就是在任何的训练，任何的你，我不管你做有氧也好，我不管你增肌也好，我不管你是做功能训练也好，拉伸这一项一定不能忽略。 嗯， 必不可少、啊、 对，这也是在全面性原则里面的。 是的， 就是说什么叫全面啊，我们可能平常想的啊、哦、要增肌，耳熟能详的哈，增肌减脂，减脂可能大家想的就是有氧， 嗯， 对不对啊，拉伸， 嗯， 对不对啊，还有可能一些耐力训练、 嗯、 对吧，力量训练，耐力训练啊，甚至爆发力训练， 柔韧性训练、啊、 对对，柔韧训练就是拉伸嘛，刚刚所讲的。其实这几种训练哈、啊、在你一整个训练周期当中都会要出现一些的， 应该都有所包含。 对，只是可能是根据你的训练目的哈、啊 嗯， 谁的比例多，谁的比例少。比如说，可能我是要减肥，肯定，比如我就想通过有氧运动这个做减肥，肯定它的比例占最大。 是的， 但是你不能说我就每天就跑步，我也不拉伸，我也不做力量训练，腿特别腿部力量训练、 嗯， 对吧？然后我也不做核心的训练，那这个就出现很大问题了。那你一段时间之后，你发现这个可能你的跑姿也不正确啊，你的这个成绩也没有很好的提高啊，等等这些，所以你在一节训练课当中，可能我刚开始的时候先做十分钟热身，然后做简单的拉伸，然后后面做有氧没问题的、 嗯、 你哪怕做40分钟，做一个小时好了，今天我以做有氧为主，那么最后我可以要花差不多20分钟、25分钟的时间，我是要做放松， 对， 拉伸的，对吧？比如说我可以放松我腿部的筋膜，用泡沫轴，现在俱乐部里面都有， 对 吧？泡沫轴啊，啊，如果你有教练的话，那个教练也会用那些按摩棒帮助你， 对， 啊，这都没问题的。好，而且呢，啊、还要做一些拉伸，啊，我好像是很早之前讲过一期跑步的节目，还讲过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很喜欢跑步的人群啊，特别是中低强度跑步的人群，一些研究发现，就是如果这个人他跑的周期很长，啊，就可能跑了一年半载吧。发现他们的柔韧性反而会下降， 嗯， 啊，下降，就是它下降的幅度要比不练的人下降反而会快、 嗯、 为什么呢？就是后来发现，就是因为你在中低强度下跑步呢，你的关节，特别髋关节还有膝关节的活动幅度始终是在一个小角度的范围内活动，所以呢你如果长时间这样的话，那你人体还有肌肉就误认为就每天我做的功的距离就是这么短， 对， 我就不用做那种很大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做拉伸呢？首先要增加你肌肉的弹性和张力。那增加它有什么好处呢？啊，首先在你的训练当中不会让你容易受伤啊，不会让你受伤。比如说我突然做一个大幅度的，那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肌肉不现在很紧张，很有可能瞬间就会拉伤， 对， 对吧，撕裂，这是有可能。但如果柔韧性好的话、 嗯、 在概率上来讲它会降低一部分的， 对 啊。然后这是一点。再一个呢，它会减少你关节压力的。为什么很多我们在前面讲一些比如关于康复的一些话题当中，就比如说这个地方的关节有问题，我们第一反应就是可能先要测一下这个关节周围的肌肉的柔韧性、 哦、 对吧，啊，它好不好。 对， 大部分人比如说膝关节有问题，但是你去给它测这个柔韧性，大部分的人哈，可以说85%、90%以上的人，他的柔韧性不好，特别是骨刺啊，特别是腘绳 啊， 什么小腿啊，他的这个 柔韧性是不行的 啊，不好的，不好的呢，这个关节会比较容易紧张，就他那个压力会比较大、 嗯、 啊。你像你跑步的时候本身就有压力，对吧？然后你又紧张又有压力，那对那个关节压力就大，长时间之后，那你损伤的概率会提高， 嗯 啊，所以也是要做柔韧性训练，就最后的时候我要做放松，而且还有什么呢？就最后的时候我说过，就那个通过加快血液循环，有助于恢复，这个有助于恢复，而且还可以有效的降低你第二天出现那种肌肉酸痛的概率。你像一个拉伸之后，它可以解决很多很多问题。 对。 对， 对 吧？ 既有给我们当时带来的这种功能性的练习， 对， 还有就是我们在训练结束之后， 对 身体带来的一些效果嘛。 对对对，但是很多我看到一些朋友，甭管是增肌的还是做有氧，很多朋友就是对这个拉伸啊，哈， 不甚在意。 对，他就哎觉得 可有可无吧，我觉得很多人 就弄完了之后压压腿完事了。什么叫全面的放松啊？大腿前侧、后侧、外侧、内侧，对不对？你的腰背也会紧张，有些人跑步久了之后他腰背会酸的、 嗯、 对，你的腰背都是要放松的啊。你放松完了之后你会才会感觉到压力会轻松。所以首先我们讲的这个原则就是 全面性的、啊、 对，全面性，所谓的全面就各种元素都要有啊。当然可能老师你刚刚讲的时候，那你说有氧，那力量什么时候训练啊？比如说我在一周的有氧训练，我要减肥，一周的训练当中你应该至少啊， 出现一次力量性训练。 嗯， 就比如说我今天这一天我就做力量，可能我经常跑步的人我就要着重加强腿部力量训练。 对， 对 啊，一周至少一次，如果高的话呢你可以延长到两次。 嗯 啊，这个没问题的啊，这个没问题的。就是如果你再多的话，就如果你是靠跑的人啊，就有点没有必要了。 对 啊，因为有时候你就特别大了，练得特别大，跑起来是有点笨笨的那种感觉的。 对、 啊、 这就根据我们自己的一个训练的目标。 对， 对，所以这一个周期当中不能没有。 对， 就可能啊，一跑一周我就连续跑一周，每天都有氧有氧，每天去了之后干什么，跑步啊，跑一个小时啊，然后洗一个澡挺舒服的结束了。 对 啊，时间长了之后你会发现其实是从成效来讲是不太好。 对， 这是第一个。 嗯，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常见的就是一个针对性的原则。 嗯， 那针对性原则其实跟咱刚才全面当中是有点配合的，就是我到底我的目标是要增肌还是要减肥， 就 是还 是 要提高我的心肺耐力， 先全面， 对， 之后再从全面的角度里头 再去 往里 抠细节。 对， 所以在这里面比如说啊，假设我们再说一些增肌的人啊， 嗯、 可能增肌当中，我一周啊，或者是我三天到四天，我身体的肌肉力量肌肉群就能做一个循环。那我在这里面当中，我对肌肉如果增肌的话，增肌的这个训练，那么他训练的时候应该是练多少次，组员休息多少秒、 嗯， 这个是要严格看的。比如说我要增肌，那现在的一些训练当中就说要练到6到12次这个区间，并且。主要是要力竭，如果你增肌的话，你不力竭的话，其实这个效果是不好的。为什么有些朋友啊，就是他在训练的时候就经常会出现，哎，你看我练了这个3个月了，4个月了，半年了哈，甚至一年了，你看我的肌肉也不怎么有变化啊。很多时候这些人啊，就出现个什么问题呢？肯定一些听众朋友们也有这种感觉啊，特别自己训练，比如说我去做一个力量举，我去做一个卧推，我去做一个蹲举。你自己做的时候很难让自己达到一个 力竭 的状态， 对， 对 吧？你想想，就每次要挑战那个高峰的时候，因为安全的问题啊，你就放下了，因为安全的问题就你每次都还有余力，这种情况下其实是不有助于增肌的。我们所说的你增肌要6到12次，前提条件就是在这个区间内你必须要力竭，你力竭没有达到，你的力竭没有达到，那么你的训练效果就会折扣。所以为什么我比较推荐，就是你在训练的时候，哪怕是在健身房当中，因为训练的时候经常也会认识一些新朋友，对吧？ 对， 就是一起来训练啊等等这些啊，约着，那这个训练搭档其实挺关键的啊，有保护和没有保护在旁边，可能最后那几次那一两组对你肌肉的这个刺激和感觉就会更棒啊，是这样的。所以呢这个要遵循他们的这些，比如我增肌的这些背后的这些原则啊，针对我增肌必须要力竭，如果你力竭达不到，那效果肯定会减弱。 嗯，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健身教练导师常红佳和大家分享，在运动锻炼的过程当中，我们都需要遵循哪些原则。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常教练来分享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这里是奥运东道主，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新未来。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协同发展大计。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倾力合作，推出京津冀之声，共同打造跨地区、

为什么不开始行动呢？环保，知行合一。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 京津冀之声。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六点、十六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欢迎继续收听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健身教练导师常红佳和大家分享，健身过程当中我们都需要遵循哪些原则。 我是要减肥，对吧？刚刚说我们刚讲全民原则的时候说减肥啊，就是什么有氧啊、跑啊那些。那跑的时候你有没有观察到你的心率呢？有些听众朋友们就哎呀好了，好像还真没关注到心率，对吧？那这个心率呢，其实它是有严格的这个把控区间 标准的。 哎，对，它是有标准的。比如我想减肥，我哪怕是做抗阻力训练，做 HIT 那些可能中低强度 HIT 哈，你的心率那减肥在哪个区间是最好呢？就是60%到65%。这个区间减肥是最佳的。那这个是通过生理学研究的哈，就是他通过大量实验发现，在运动强度达到60%，储备心率，它是看心率啊，储备心率的60%到65%这个区间，发现脂肪的这个燃烧率是最高。当你老师我比如说我到了55、60%这个型，它也是比较高，但是相对 没有刚才那个， 对，没有达到那个极点。 甚至我刚才还在想，怎么着也得到70%啊、75%这种，但是一听刚才常教练说的， 对， 也不需要达到那样的一个 强度。因为如果发现啊，就是如果超过65啊，再往上走的时候，那个反而脂肪的燃烧率会下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体是有三个能量系统的， 哦，对 吧？有有氧系统，还有两个无氧系统的。就是说，三大能量系统啊，我们在做任何运动的时候，我们三大能量系统都是同时在做功能，只是谁的比例多，谁的比例少而已。 对， 所以呢，我做有氧运动，那你不要认为你做有氧运动的时候乳酸系统就不功能，你的三磷酸腺苷肌酸磷酸系统就不功能，它是功能的，只是很低，只是非常非常低，低到就是那个乳酸刚分解出来之后就给代谢掉了，对， 可以忽略不计， 对，根本就是在你的敏感度以下，你没有感觉。包括我们坐在这个地方，我们两个在讲话， 对，其实也是有消耗的嘛。 对，更多的当然是用到的有氧系统，但是你说三磷酸腺苷肌酸磷酸系统，就那个爆发力的系统，还有这个乳酸系统没有功能，它也会功能，对吧？它也在产生 ADP 去分解，只是那个值是非常非常低的，我自己感觉不到而已。 对， 有氧运动当中呢，有氧系统占的比例是最高的，但是发现在60到65的时候，它那个效率是最高。你越高了之后，开始你记得开始往无氧偏了。所以为什么当我达到85、90以上之后，无氧的比例砰就起来了？ 对对， 这个时候就感觉到酸，因为那个时候因为你强度太高。你呼吸频率会加速之后呢，你的氧气啊，而且你会比较短促，氧气到体内 缺氧的那种状态， 对，就缺氧，就是氧气到达体内的这个时间周期啊就会比较长，而且它会量会比较低，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做一些慢跑的时候，你会感觉那个呼吸是很深的，而且是比较平缓的那种呼吸， 对 对吧？然后呢，当你一旦强度起来之后，就很急促、短促的呼吸， 短跑， 对，就是最后。是这种的呼吸 对 吧，然后这种呼吸是很短促，那它就代表体内缺氧，好了，氧气一低，有氧系统立马效率下来了，这个时候你又要完成那个运动强度，那就会有一个能量亏空啊，这个能量亏空谁去补啊，就是无氧上去补啊，无氧一上来之后，好了，首先三磷酸腺苷先用啊，它耗尽了之后立马就乳酸就得补，对吧？它一补，这个时候因为它的占比很大，这个时候就会有大量的乳酸出来， 那这个时候你会慢慢感觉到酸酸酸酸酸，对吧？就会感觉到那种酸痛感出现， 嗯， 啊，这当时的那个酸痛。所以在这里面呢，这个你我们所说的针对，比如说你是60到65，那60到65，那常年龄这个怎么算？其实这个公式很简单，很简单，它是有个标准的计算公式的哈，就是你自己首先要测一下你自己的脉搏。安静状态下脉搏是多少次？ 早上起来一般。 对对对，早上起来。如果啊，各位听众朋友，我告诉你们，如果你想测最准的， 嗯， 我告诉你是怎么测哈。早上起来刚睁眼，就是睡眼惺忪。 躺床上的 时候。对，刚睁别起来哈。 啊，对对对， 别起来就睡眼惺忪的刚睁眼。 希望那时候还能想起来。 对对。 睡醒了之后 一起来，哎呦，忘测了。 或者被闹铃一叫醒，可能那种感觉好像都。不是最平静的， 你就找一个周末，就是睡的，就是充对自然醒，充足睡眠，基本上就是8小时以上。 嗯， 充足睡眠之后呢，但不要熬夜啊。然后你要测最准，就早上起来刚睁眼那一瞬间， 嗯，给自己测一下 那一下，就是一分钟的这个脉搏跳多少次嘛，对吧？你自己看着表，一分钟跳多少次，或者你有心率表，心率在那一瞬间， 嗯， 看你的心率表， 对对对， 然后是多少次？好了。这个就是你的最标准的静态心率， 嗯， 这是你最标准的静态心率。当然，有些朋友啊，老师，我忘了怎么办？其实没关系，你只要在安静状态下，你安静5到10分钟，你再测也差不了多少。 基本上 是在那个，就是我们说是误差范围以内， 嗯， 可以接受的误差范围以内，这个没问题的，嗯，啊。当然，如果你要找极致，就是刚刚所说的早上睁眼， 哎，是 啊。好了，这是你的静态心率。然后呢，它是计算公式怎么做呢？是220，这是个标准值，就是固定值， 嗯， 减去你的年龄，减年龄啊，然后再减去你的静态心率。 嗯， 我们这样算吧哈，比如说这个人年龄30岁，假设哈，啊，一个年轻小伙子30岁，啊，早上起来他一测呢，他的静态心率是70，就220减去30再减70， 嗯， 就等于120嘛， 嗯， 对吧？120这个数值。那乘以多少呢？我们刚刚是不是说那个强度是，如果减肥的话，最佳强度是60到65， 对 吧？你不可能在运动的时候是让你的心率，我们心率是有一点上下浮动的， 肯定的， 对，所以我们是要有个区间， 对， 所以你让这个120啊乘以个0.6，就是那个60的那个强度， 嗯， 就会得出来一个数值嘛， 对， 对吧？好，得出来这个数值之后呢，你再加回之前的静态心率那个70， 嗯， 要加回来，这个时候就会得出来。 142，对， 这个142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运动的时候不要低于142次每分钟， 这是你的一个60%的状态， 对，这是你的心率。然后你在同样的原理再乘一个65的， 就有这个区间了。 对，我220减去年龄，再减去静态心率区间，然后那个120嘛，还是那个120嘛，然后再减乘一个0.65，啊， 再加回70， 这个就是你的减肥的这个。 最合适的一 个 心理区间， 啊， 对，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可以这样去算 的。对对对，所以每个人每个不一样，每个人年龄不一样啊，这个 静态心 率 也 不一 样。对， 他这个心率适用的范围是要成年，就17岁以上啊。你拿个那种小孩的，现在一些小朋友运动挺多的啊，那些幼儿园啊、小学，他们不太适合于这个， 因为他们本身静态心率就非常快嘛。 对，因为你像220减去他年龄的话，那。这个静态心率很高了，那个叫最大心率，就非常非常高，这个就不太行。 嗯， 是不是这个更加具有针对性了？ 对， 对吧？就我减肥，我是有目标。 对， 但有些听众朋友就会说：“张教练，我从来不做运动，我听了你这期节目之后，我想做运动， 嗯， 我想减肥，那我一下顶到60到65，我发现我做不到，对吧？ 我没有这样的一个体能储备嘛。” 对，好了，那怎么办呢？好了，如果是像。这些听众朋友哈，你刚开始的区间你就不要60到65，你从40%起步 啊， 明白吗？40到50，你先在这个区间内走， 嗯， 就还同样的公式，只是把强度换成了40%到50%，在这个区间内走，你先做一段时间， 嗯， 做一段时间干什么呢？这段时间可能我刚开始在这个强度内啊，我可能能做个15分钟。下次呢可能一周之后啊，就一周练个3到5次，对吧？才会有正面效果啊。再做一段时间之后呢，可能我要做到20分钟、25分钟，就是先把那个量起来。 对 啊，可能我最后能够达到半小时了，40分钟了，然后再从50起步。 嗯，一点一点。 对，因为你强度一上来之后，你的量肯定会下来的。 嗯， 然后随着时间推移之后，你在这个50到60这个区间内可以20分钟、25分钟、30分钟又适应了，对吧？然后这个时候。你再把量一缩之后，就会顶到60到65这个区间了。 就这样，然后再配合就会比较好了。 对，这个其实我觉得也刚好就把我们下面一个原则就带出来了嘛， 对， 就是循序渐进。 对，循序渐进， 从这样的一个例子当中就能够反映出来，我们对于初学者的建议就是需要他循序渐进，一点一点的进入到一个 对 更适合他的体能。 对，因为人体也需要一个适应的状态。 对 对，如果你没有遵循这个循序渐进啊，最常见的哈就是急性受伤 啊，是 对，最常见就急性，比如说一些拉伤啊，这个扭伤啊，还有这个比如说这个撕裂啊，等等，这些这就很常见的这种情况。 对，刚好我们在之前也看到有一则新闻嘛，就说上海有一位健身爱好者，是一位男士嘛，他平时就特别喜欢做肌肉训练，结果他有一天去医院就诊的时候是什么原因啊，说他胳膊的右侧上臂，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 肱二头肌 这个位置啊，说肿起了一个大包，然后去跟医生表述他当时的这个情况，就是说他在健身举铁的时候突然就听到砰的一声， 就这种这种声音， 对 对 啊，然后说上臂一下就没有力气了，然后医生估计人家也很有经验嘛，给他做了一个判断，就说他应该是因为健身导致的上臂肱二头肌的肌腱断裂，然后肌腱回缩就肿起这个大包了嘛， 对对， 而且这样的一个病症，它还有一个俗名儿，我知道就是更让大家容易接受的一个名字， 有一外号， 对，说就叫大力水手症 啊。 其实一说到这儿的话，我觉得可能。当然对于常见来说，我刚才说的那些他更熟悉一些，但是说到这个大力水手症的时候，我们大家很多朋友一下就能想象出来他那个胳膊是什么样的。 对，就是那个肱二头肌特别肥大嘛， 瞬间就鼓起来了嘛， 对， 就感觉你是 菠菜吃了很多， 对对对对对， 充满了力量， 对，充满力量， 但是其实这个是已经造成了运动损伤了。 对，就因为他从形态上来讲的话，就好像感觉他那个肱二头肌就有点夸张性的隆起， 因为刚好那是有一个视频的，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左右两个胳膊做了一个对比， 对， 就是先看到的是受伤的那个右胳膊 比较集中的隆起， 对，鼓起来一块，然后再看他正常没有受伤的左胳膊的时候，你就发觉哎，这个肌肉线条是比较正常的， 对， 所以这个就是刚才常教练也提到过的， 对， 如果没有循序渐进的这种猛的突然一下练的话，就很有 可能出现。而且呢，这种很多时候，这种老运动员也会有，老运动员也会有。他很多时候是有什么原因？第一个是就是没有做好热身，没有做好热身就突然来一下子，然后有可能的哈。还有就是暴力性健身，暴力性的，就比如说我就特别喜欢那种高爆发，高爆发，然后大重量的那种来。就是突然，它这种都属于急性的。 这种我觉得可能往往是容易出现在一些增肌的男士的身上，比较常见啊。 对，还不那个有氧里面也有，比如我没做好热身，突然就我快速跑， 是 有那种跟腱断裂的。 对对 对， 对 吧？有跟腱断裂。 我之前也听到过有朋友，就是平时自己真的是没有什么太多的锻炼习惯，结果一看今天，就像我们说前一阵过节嘛，放假，然后大家三五成群的，有时候约着朋友一块儿，可能我们就一起，比如说打个球 啊， 或者是玩个什么，没有做好热身，哎，就说咱们一起打球，真的就有朋友是一下一瞬间的事儿，突然就把跟腱给崩 断 了。 对 对 对, 对， 就是这是很常见的， 对， 就是因为你的这个肌腱啊，长时间没有受到那么张力，而且你突然启动，你知道，特别在我们下半身，还有在我们一些关节的末端啊，你突然一启动的时候，那个受的力，它是乘你体重好几倍的力的，啊，它一瞬间，而且。这个他瞬间承受不了的话，他就会崩断，就像那绳子一样，就一瞬间 崩断。对，所以刚才常教练形容那个声音嘛，其实我们自己也能够听到的。 对，他是有点那种 砰的那种， 就那种很闷的那种嘣那一声， 对， 那一下。然后呢，这个你会最明显啊，如果肌腱断裂，你会发现你对应的那个肌肉啊，它的形态会出现改变。 指的这个改变，就是像刚才说那个， 对，就是说你比如说吧，我假设。我刚刚所说的就像那个大力水手症一样， 对 对吧，就是肱二头肌本来应该是很圆滑的隆起， 对， 动一下就集中性的往上缩， 就 鼓 起来一个包了嘛。 还有比如说呢，有些人这个跟腱断裂， 对， 他如果全断的话，你会发现他那个小腿啊 一会儿就缩起来了， 缩下来就在上面，在最上面一个小疙瘩， 对对对对对对， 在最上面一个小疙瘩，这就完全断了啊，断了。这种的话就是如果你想修复的话，要修复就肯定要通过外科手术，他给你接起来，就像那个绳子断了之后，我要给你接起来， 你重新把它系上嘛。 对，你不接起来的话，就是说，如果是全断的话，那个地方的关节的功能就没了。 对， 就比如说我跟腱全断，跟腱如果全部断裂的话，那你这个绷脚线的动力 动作就没了， 我们都没法走路了嘛。 对啊，就走路就有问题了，所以这种是肯定要接的。 对 啊，而且呢，就是如果你是有部分断裂或者撕裂的话，明显就感觉到那个地方的力量会出现明显下降。因为肌腱是干什么用的？肌腱啊，就是我们常说吃的那些什么蹄筋 啊，对， 对对对，那就肌腱， 对对， 它是连接肌肉和骨骼的一个枢纽。 嗯， 所以你想想，肌肉是它是发力的，它要把这个力啊通过肌腱传导给骨骼的，所以那个肌腱是那个枢纽，就是最承受力的那个点。 对，它也是有弹性的。 它有弹性，但是它弹性弱， 所以才会出现 对 这种，如果你没做好热身就蹦一下。 对，你让突然之间这个拉长的话，它会蹦。 嗯、 这个还而且就是比如温度低。 哎，对，这个我觉得特别有必要提醒一下大家，因为现在天气逐渐转凉了嘛， 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们很多朋友还是有这样运动锻炼的一个这个坚持在日常生活当中， 嗯、 我觉得这很好、 嗯， 但是前提就是像刚才常教练提到的，热身一定要做充分，否则的话就很容易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对，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也是我自己亲身感受的哈、 嗯， 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些听众朋友们有过这种感觉，比如说你可能原来做一些很低强度的运动。啊，低强，比如说我每天假设啊，你做有氧，我就不跑步， 嗯、 我就喜欢在那椭圆机上做 啊、 哦，对吧？然后突然有一天呢，我可能要我比如说上了一节团操课里面肯定有很多蹦啊跳啊蹦啊跳这种的动作，对吧？有没有听众朋友们，就是你做完之后第二天啊，可能原来我一做那个椭圆机有氧，做完之后第二天都没有什么感觉啊、 嗯， 结果你突然上了很多蹦啊跳的这种课，或者是你去跑步。结果到第二天的时候，你会觉得脚踝啊，后侧跟腱这个地方，它是有张力感的， 胀胀的， 胀胀的，而且有点那种酸酸的那种感觉、 哦， 有那种张力感的。那有一些就是跟那个肌腱，它受的那个力是比原来的力是要大很多， 大了多， 它是个承受的一个表现。 啊、哦，它给你的一种反应， 对，一种反应是这样的。你像 那这个反应代表的是你能承受还是不能承受？ 能承受 是需要， 是可以承受的、 哦， 是可以承受的。但是呢，就是说那个力如果出现这个的话，就大家不用太担心，不用太担心，这是一个适度的。就会发现，如果你每天，比如说你今天就蹦了，然后明天继续蹦，对吧？后天继续蹦， 这个感觉就渐渐的 慢慢又没了，就没了。就你会再增加强度， 适应了吗？ 对，如果说。当然所以说这个强度啊，就是要增加，是适当增加。为什么我说团操课就好一点？因为团操课它的强度相对来讲， 要不然说得循序渐进， 不是那么暴力的、 啊、对 吧？然后如果你是很暴力的，比如我是从来不做运动的人，上去很暴力的，比如说我去， 这就刚才我们说的跟人打球， 对，打球， 对， 这种就是一定，他那种暴力的一般都会配合一些爆发的一些东西在里面。 对， 爆发力就突然啪来那哈来那么一下子， 就是我看像这个打羽毛球就特别明显、 嗯、对，其实就从概率上来讲，就是说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大概率的你会受伤，大概率的会受伤、 嗯、 当然你说 哎，那我怎么没有啊， 我一定你运气比较好 对，不要有这样的侥幸心理嘛、啊、 你想想，就算是热身好了之后，那你想想那些运动员在训练前的热身， 嗯， 对吧，在比赛前的热身，他们都要准备好长时间的， 对， 就这种情况下，我们还会看到有运动员，比如短跑运动员起跑的一瞬间拉伤 了，对对， 这是一个概率的一个问题， 嗯 啊，所以大家就是不要忽略，就你做任何运动之前哈、啊，你一定要去做热身， 嗯， 一定要做热身。但是我再顺便说一嘴，就是说到这个打羽毛球哈、啊，我看到一些很不好的一些现象，什么现象呢？就是有些老百姓做热身哈、啊，他做的那个热身最基础的热身还是错的。 哦、 我在这个地方要 跟他，就在一开始就有问题。 对，我就很多人会喜欢怎么样呢？老板你做热身，比如说啊、我就活动活动手腕， 嗯， 对吧？ 对啊、我一会儿得打球嘛， 对，活动活动手腕哈， 脚腕 就活动手腕还没问题，因为手腕是可以，我们是它那个关节叫椭圆关节，是可以各个方向可以做的。嗯、活动活动脚腕，就是那种转的活动，这个也还好。最主要是膝关节 也转。 对，就是膝关节是长病的，然后啊就转圈嘛， 对 对吧？我一说肯定。朋友们就会， 因为好像以前我们印象当中大家都这么做过， 对， 但是后来有一些朋友了解到这个动作 是有问题 的， 对 对， 因为我们膝关节是怎么样，膝关节啊，你的脚腕吧还好，为什么呢？因为它可以上下，它还可以有点往内翻、 嗯、 往外翻， 对对对， 就可以缓，膝不行，膝是只能往前踢往后伸，对吧，它的关节形态就导致它只能往前往后， 就它只有这两个方向， 对，就是前后的这个方向，我这样一转就会出现一个横摆，这个横摆还有个扭的旋转的这个力，这个其实对膝关节是 危害很大、 对，很大的。所以如果你真的认识膝关节的话，你哪怕是站在那个地方空甩甩腿呢， 哎，对对对、 哎、这个都没问题啊，就千万不要再去并个腿转了。我到现在我看到公园里面还有一些人去做，我看到之后我就想上 去，真的职业病很想犯啊。 对对对，我就想上去你不要这么做，其实这个是不太好的、 嗯、 啊，不太好的，就不要做那个动作。 对、 嗯、 而且羽毛球只是一个我们运动项目的代表， 对， 就是任何的运动前，不管是我们做力量训练还是做有氧训练， 对啊， 大家都需要进行一个前期的热身运动。 对，我原来有一个朋友，就是他是特喜欢打篮球，大学毕业之后就几乎没怎么训练了，对，还原来运动员， 嗯， 对吧？然后呢，就突然有一次就看边上有人打接球嘛， 啊、 他原来打的也挺好，能扣篮什么的那些，就多少年不打了，现在 对 吧？然后就上去跟小伙打，好了，行了，一下那个好像是腰部的这个急性扭伤， 哇！ 就瞬间就在那个直挺挺的就完了，就疼了，那个是真疼， 因为他是那种急性，而且是那种突发的嘛。 就是因为跟人对抗的时候，他上篮之后呢，别人就是做这个拦网的这个动作嘛，就是拦他的这个动作，结果呢就两个人对上了，一对之后一落地，叭、 嗯、 一下完了，他一下就也没做热身就上去，这还原来运动员，那身体素质肯定是比从来不去做运动员的人也要好很多吧，这样受伤。 对，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很多朋友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自己觉得我的身体状态还处在一个我曾经所谓的巅峰时刻， 对 啊、 嗯， 但是身体其实已经在不知不觉当中发生了变化， 对， 可是我们没有感觉到，但是通过这种运动，尤其是这种突然要发力的、 嗯、 这种需要爆发力的运动的时候，甚至哪怕不一定是在运动的时候， 很多时候 就可能我们是一瞬间就追公交车、嗯、 对， 都有一些朋友因为他这个身体素质实在是太不好了， 对对， 都会有可能造成问题。 对，有的时候你有这种感觉，你感觉你的灵魂已经过去了，但你的身体好像还在后面。 对，所以就是我们真的是需要每一位朋友吧，不断的要就是提醒自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嘛、 嗯、 在运动训练的之前、 嗯、 我们首先要遵循的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原则， 对， 从最先开始的这个全面性原则，就是我们的有氧和力量训练， 对， 一定要是相辅相成，二者结合。 对，而且呢就是一定要你训练完这些拉伸这些一定要做， 对，然后我们再根据自己不同的这个训练的方向，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针对性原则嘛， 对， 是再去选择一个更适合自己的 对 这个运动的 再去细挖， 对对对，形式，但是这些形式当中依然也是要把刚才全面性的那些 都要 类型都囊括进来， 对， 只 是谁的 比例多谁的比例少， 对， 某些可能要在某些细节方面，比如刚刚所讲的强度方面，我可能要严格控在什么范围， 对， 就更加细而已， 是的、嗯、这其实就像我们吃东西一样嘛，我们大家都知道吃东西不能吃偏食，任何东西你再爱吃你天天吃都会腻， 对， 我们吃东西自己也能感觉，就是我基本上每天可能要摄入的这个营养物质是很丰富的，才能够满足我身体的需要， 或者是有点像你做饭一样，对吧？ 对， 我的主菜，比如说我要减肥，那我今天要炒土豆丝，你不可能说我就直接把土豆丝放锅里炒， 嗯， 你得加点油啊，放点辣椒啊， 嗯， 放点盐啊，放点味精啊，这个味精这些盐这些东西虽然放的不多，但是它不能没有。 对， 对吧？它要没有的话，这炒出来没法吃的，对吧？什么叫色香味俱全啊？对吧？你炒出来又得好看，又得好吃，就是说在这里面你得有主菜，主菜我是要保证的，但是你不能没有佐料。 嗯， 啊，这些佐料就比如我们说的啊，你去做力量训练，你的佐料可能是有氧训练是你的 加一部分嘛？对， 对，是在这里面配合的。 对， 嗯， 然后还有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循序渐进的这个原则， 对， 这个也是我们相当于是一个从这个零起步开始一点一点的让自己进入到一个更好的状态， 哪怕你原来是有基础的人，你长时间不训练也得这个适当的去增加。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循序渐进的原则我们也可以从两方面去理解它，就是一方面像刚才常教练提到的是从我们一个不训练或者说是长久不练习的一个状态当中进入， 对， 而另外一个它的这个方式其实就是我们在每一次的运动锻炼 嗯 当中都应该是用这种循序渐进的原则， 对，就每 一 次一 点一点的， 对，我这一次是要比上一次的运动强度高一点，这个没问题， 对， 但是你不能说我从来没练我突然来一个大强度来，这种的话其实是非常容易受伤，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把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原则都大家首先是牢记在心的、 嗯、对， 然后在自己进行运动锻炼的过程当中我们制定这些方案的时候也按照这样的一个原则， 你只要在这个框架内去做， 对， 基本上你的训练方式和方法 方向性是没有大问题的， 对，就可以相当于就是我们有了这个框架， 嗯， 然后再往里头填东西， 对， 就好了嘛， 对， 然后你填符合你自己需求的，最后你来进行练习， 嗯， 到一定时间之后，我们自然就能够看到一定的这个收效， 对， 而且这个收效的前提 是安全 和 有效的， 一直强调的嘛，这个安全性和有效性， 对， 所以这个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才是更为科学的一个训练 的 方式， 是 也是我们一直强调 的，希望朋友们能够去遵循的这个最基础的原则了， 对，要铭记于心。 对，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常教练，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常教练， 嗯，大家再见。 感谢收听孟莹主持的奥运东道主，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圣火点燃冰雪激情，歌声传递美好梦想，10月27号北京冬奥会倒计时100天开始，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全频率联合推出奥运歌曲特别展播，大声唱冬奥， 大声唱冬奥， 一起向未来。 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